国安委呢就好似前年就搞出嚟嘅。咁我哋嗰阵时嘲笑㗎嘛，你记唔记得国安委呢成立嗰阵时呢就乜鸠嘢都管㗎嘛。係咪即係哇呢、這个咩咩太空安全又管啦、啊、咩信息安全又管啦、啊、网络安全又系。 国安法咩都有㗎嘛。 咩食安又关佢事啊，呢啲咪乜鸠嘢关佢事啊，即係同埋包括呢即係其实印刷媒体都关事嘅。咁所以点解呢就会捉鸠咗啊李波係咪咁但係其实呢就旧年啦唔係应该咁讲前年就係、是、大陆就有个叫做清源行动就咩叫猎狐啊就追查返嗰啲呢即係一啲资产外逃嘛就追查咗好多资产外逃返嚟嘛咁同时间呢之后就喺旧年就成立咗一个叫做係境外缉捕局咁境外缉捕局呢係公安部搞嘅好大鑊喎、啊！嗱，頭先我哋講一個名，一開始嘅時候講個名叫傅政華，公安部係傅政華係處理嘅。而其實咧，習近平佢呢幾年咧，其實係想喺公安系統裏面搞大動作。兩件事，第一件事就其實呢個好大鑊嘅，喺公安系統裏面搞一個獨立嘅一個反貪局。 ICC 係啦，咁。当然啦，公安部其实系嗰个反弹好捻大，吓、啊、亦都好难搞。 喂，你睇当年香港警察啊，点样对付 ICAC 啊？点样应付 ICAC？ 你都知咩事啊？ 而老习点解要揾傅政华呢？因为呢个人够狠啊嘛，系一个狠脚色嚟噶嘛，用呢个法轮功嘅讲法，呢个狠脚色嚟噶嘛。咁所以其实习近平咧，佢亦都冇人用，咪以毒攻毒咯。系咪？即系等于嗰阵时阿罗斯福啊，揾个 banker 嚟制呢个咩啫嘛？系嘛？嚟制住一班即系金融界啫嘛，一样嘅啫嘛。即系其实就系揾你出身嘅人去制你，系嘛？咁佢亦都冇人。咁你而家吓，即系呢、這个嗰啲咩上海帮揾人嚟搞搞佢，咪即系搞我啫，系咪？咁喂，我而家仲有大动作要搞噶，系嘛？我要有改革要搞噶，即系我真系冇得搞啫，系咪？咁我梗系同你死过啦。咁呢、這个境外缉捕局亦都系归呢个国安委啊，佢哋搞嘅。所以其实咧，呢几年你叫李波又好，今次啊边个呢个萧建华都好，都系佢 order 嚟啊嘛。而匡系势力咧，似乎系未搞，但系即系其实呢样嘢系构思好耐噶啦。因为国安委咧，其实喺呢个江泽民当政嘅时间咧，佢去呢个美国考察嘅时候，见到 NSA 啊搞得好成功啊。所以就想学佢啊，即系呢、這个叫做咩啊？国家安全局吓，咁所以就搞啊，咁啊想统筹晒所有嘢咁样样，咁啊大权独揽，咁但系江泽民搞唔成啦，吓、啊、呢、這个胡锦涛亦都食唔正啦，咁啊最后尾咧就变咗呢个习近平食正啦嘛，咁但系隔代钦点佢嗰个江泽民冇估到佢咁反骨噶嘛。而最后尾竟然咧，屌你作法自毙，喂呢个系咪报应咧？呢个真系报应嚟嘅，大佬啊，真系。不过 anyway 啦，咁即系其实萧建华呢单嘢咧，关系到十九大，亦都关系到呢、這个特首选举。中環交錯， 咪大家係見到蕭建華走，俾人夾咗上去之後，林鄭嗰個嘅造勢大會突然之間比想象中冷清，都估到 賴啊， 都估到少少嘢㗎，大家都 點解？喂，你嗰班大媽曬一早收到風啦，你搞呢啲咁嘅嘢，同埋講真，你諗下，蕭建華其實佢係有佢搞呢個明天系啊。佢旗下嗰啲即係金融機構呢加埋埋呢佢選委票係成廿幾張㗎。你喂真係此消彼長嘅呢樣嘢係。阿林鄭少廿幾票呢、這個 胡蘇就多廿幾票㗎啦搶籃板球㗎啦嗰種狀況係。 就係、是、咁簡單咋嘛。喂又係一樣啦同侯志強一樣嘅啫商界大媽曬一樣啫都係唯利是圖嘅。而我覺得喂，雞扒妹醒翻都好，我諗都係會西瓜靠大邊噶啦，係嘛？咁你講嗰啲乜嘢啊？嚇、啊！你而家蕭建華俾人拉鳩咗上去，嚇、啊！你咁撚威啊？你之前搞呢個咩民聯會啊？民聯會咩嚟噶？民聯會頭先我哋 opening 嘅時候播一段片，就係、是、關於 就系呢个萧建华自己搞噶嘛，系嘛？即系哇，又揾晒呢啲乜嘢？黄志祥啊，今日去撑场嗰个啊，系嘛？仲有呢个咩啊？何柱国啊，今日又去撑场嗰个啊。咁啊，阿鸡扒妹又好彩佢中咗风啦，系嘛？即系。咁啊，仲有阿边个？ 阿六八九都有份嘅做赞助， 六八九又有份啦。哇！呢扎全部都系光系，唔系即系呢扎人全部都系和港四人帮嚟嘅，系咪好清楚啊？系咪好清楚啊？喂，其实讲真，喂呢单嘢佢哋有理由震嗱，点解？亦都解释到点解星岛系第一个跑出嚟，系话曾俊华有红灯，就是、因为佢都系呢一个呢个抗系势力嘅。 佢哋 曾庆红嘅光系势力嘅人嚟啊嘛，系咪即系属于呢一个权力体系嘅人啦、 啊？嗰条路线行嗰条路线嘅人， 咁、啊、所以系咪解释到咧？系嘛，即系起码有个解释啦，系嘛？即系如果啲网友有其他发现嘅，有其他解读嘅，即系我都想即系大家即系交流一下啦，话俾我知啦，系咪？即系。嚟緊啦！呢、這、一個月就肯定係大把花生噶啦。 嗯， 咁、啊、所以咧，民主派，我覺得即係咁講，你話而家曾俊華去搞啲咩民意戰啊？喂，搞啲咩嗰啲咩眾籌啊？你唔撚使理佢，最好唔好理，最好唔好理。即係我覺得策略投俾佢係一件事，但係中間嘅過程，喂唔好參與一個形象工程嘅一個造神運動。 咪同埋嗰啲即係覺得唔係特首選舉唔係自己舞台嗰啲，最好會揾翻自己嘅 issue。其實一到新特首上場，唔理邊個都好，大家都準備打硬仗噶啦。咪當趁呢段時間當休息做下功課咯。即係好過你而家咁樣走出去丙薯片又俾人丙、你丙林鄭又會俾你同一班人丙，兩面不討好嘅其實。港投白票更加系俾人嗤之以鼻， 系啊， 即系失语嘅话，咪 要离开咯。你即系不如你民主三百 plus 咧，你真系翘埋双手坐山观虎斗啦，系咪？呢一个唔系民主派嘅生死战，但系似乎咧就系江系与集系嘅生死之战，而特别系中联办嘅殊死一战。喂，你唔好讲话咩 lesser evil 啦，大家都想中联办死噶系嘛？大家都想张晓明死噶系嘛？大家都想佢扑街呀嘛，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冇乜意义嘅咯，其实。 同埋你系而家甚至三百 plus 啊，佢唔理啲候选人，佢都要同商界联络噶。喂，商界都要谂翻，中联办被清算之后，要点样争夺啊？中联办留低落嚟嘅嗰啲咁嘅生意空间嘅。 嗯， 系啊。 咁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系、嘛？咁啊，好，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正经。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王，我真系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